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见到住宅起火。一个到场扑救的志愿消防员说，大火中的死者都是他的屋企人，当中包括仔女和三个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三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地下行车道因为有意外，而家去长沙环的方向全线是封闭的。咁而家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就是连翔道地下行车道去长沙环方向暂时唔能够通车，就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喺连翔道地下行车道因为有意外，去长沙环方向的全线封闭，唔能够通车。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现在车龙排到龙翔苑。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九龙塘会的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车龙都排到近龙翔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喇沙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德宝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流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摩地道一段的龙尾就在众芳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凤德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凤德道去乐富方向近住双凤街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马小强，我觉得最风骚就是星期五，我唱完歌仔之后，冇人香我啦，同埋写完故事之后录出嚟，大家都觉得正。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梁继章、 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仲有后腰的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山粉们寻宝吧， 烧出锅，现已大过初八阔，愿走破新职歌，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新一卷仍然未激到我，贪着锅，现已大过痛着也能走过，新热血是世未明高不会跌破，再大一关 尽去作乐。 AK 这个动漫 MV 呢有大量彩蛋的，除了主角画到好像他，令他一尝动漫男主角的滋味之外，还有 Mirror 牌电视机、出道的日子、合作过的监制明星等等的彩蛋隐藏在 MV 当中。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 Oscar， 监制王尚俊。咁样四星期停留在榜上面第十二位。AK 纯志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今日啊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其实我哋本身创立呢个节目嘅目的呢有两个嘅。 第一 认识女孩子，系咪先？咁好合理啊，系咪先？市面上唔系市面上，即系呢个圈子或者可能大家见过嘅一啲靓女啊，好多啊，我哋都有访问过啦， 开心嘅，开心嘅， 即系此生啊，都可以话无憾啦。 上次我妈同你讲嘅，我哋开咪好似冇讲过啊。即系简单一句咧，之前我睇一个舞台剧啦，有一位女演员咧，佢嘅自我介绍上面咧写咗曾经担任。RTHK 我是你的后援会嘉宾啊，佢将呢样嘢写咗喺自我介绍嗰度，我觉得已经系我哋成就之一嚟嘅，因为上过嚟系一个值得被提嘅件事。 系系系，咁所以即系都算系托赖，有啲有少少 价值啊， 有少少价值啊，我都未谂到，有少少成绩啦。OK， 好啦，第二个目的就系同大家讲下究竟一啲啊。追女仔嘅 tips 同埋啲爱情上嘅一啲小技巧，即系大道理啊，就讲唔出噶啦。一啲小技巧，即系例如约去睇演唱会啊，究竟应该点做啊？嗰啲嘢。好啦，今日啊，小弟啊都想分享一个技巧，而呢个技巧啊系取自于啊网上面嘅一个搜寻啊。咁啊咩事呢？咁啊。话说小弟咧就今日就要写剧本啦，咁然后咧要写到咁啱咧就要写一脚踏两船呢 嘅情节， 呢五隻字啊，一脚踏两船咁样 系、 哦、好啦，咁然后我就喺度谂啦，一脚踏两船，如果我用其他嘅叫做同义词，或者可能如果系内地嘅用语系点样，咁啊上网 search 一脚踏两船书面语。究竟一脚踏两船是书面语定系口语呢、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系啦，即系例如等我谂下有啲咩口语先。即系例如系 一脚踏 除咗一脚踏两船之外，即系例如系冲红灯咁样。咁、哦、冲红灯其实系口语嚟噶嘛？ 系 系啦，咁其实正确系叫。不遵守 交通 规则先叫书面语，或者你想再直接啲嘅就系、是。闯红灯咁样，咁先叫书面语噶嘛？咁我 search 一脚踏两船，然后一个 space bar 书面语咁样啦。好啦，咁我喺呢个嘅搜寻引擎都好似那谁咁样。当你喺搜寻引擎上面输入一脚踏两船， 有咁多 建议嘅搜寻引擎会俾几只字你？第一，一脚踏两船，心态咁好合理啊，系咪先？即 啲女仔可能想 系啦，究竟一脚踏两船嘅心态系点咧？ 想识下。 第二个一脚踏两船 ，L I H K 加个英文字， 啊、 就是某个讨论区啦。 系啦系啦， 咁都好合理啊，系咪先？ 有感情台系咪先？ 系啦，好啦， 第三个， 第三个，一脚踏两船，英文。 哦 ，OK， 合理啊， 都似你啲 friend 啦，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一脚踏两船嘅歌，一脚踏两船嘅选择，一脚踏两船女咁样。好啦，跟住呢个咧， 重中之重 ，Catch my eyes， 吸引了我的眼睛啊！一脚踏两船，技巧，我即刻揿咗入去。 原本嗰日都唔重要啦， 系啦，因为本住做节目，同大家分享技巧，一啲小技巧，究竟点样可以一脚踏 两 船？好啦，咁啊，有一堆即系一啲系唔同嘅讨论区嘅意见啦。咁啊，有啲系啲算命师傅提供嘅，即系究竟有啲人嘅命格系咪注定一脚踏两船咧，定系点咧？ 系 好啦，咁然后啊，一路碌落去碌落去，咁其实好多都系一啲讨论区问哦，究竟一脚踏两船嘅男人点样发现？即系嘅技巧变咗系点样发现对方？ 哦，有冇系点样要行使一脚踏两船嘅技巧嘅？揾翻嚟 系啦，但系呢、這个世界网络咁大，真系有人教一脚踏两船嘅技巧。嗱，大家当听一下，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啊，道德水平相当地高。可以堪称为系啊二台最乖嘅节目，所以我哋绝对唔建议一脚踏两船 喺个高地度缺氧啊！ 纯粹你要大概了解个技巧，嗱个道理好简单， 就破佢啦。 就好似我哋早两三个礼拜都教大家哦，点样可以防止饮醉酒？你学识个技巧就得啦， 系 唔好饮酒，饮酒唔啱， 你知道咗。 就好似麻雀乃是中国嘅国粹，你学识个技巧，学识个学问。但唔好沉迷赌博， 唔需要一定要玩。 你学识一脚踏两船嘅技巧，但千祈唔好一脚踏两船。OK， 好啦，究竟啊呢篇嘅文章话一脚踏两船啊，有啲咩嘅 技巧可言咧？ 好啦，咁啊佢有一啲前设嘅文章啊或者性啊咁样啦。咁佢系一个 blogger 写嘅教授，人哋即系点样搭兩船嘅技巧嘅 教授， 唔係唔係，即係教授係一個動作嚟嘅。 OK， 係、 okay, 好啦， 香港噶， 如果睇啲字眼，我分唔到，可能係台灣嘅喎。 哦，好 ，OK， 係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第一個嚇，第一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啲口號，大家讀一啲嘅歷史可能有聽過啦， 聽過啊， 係啦。佢呢个就话，我们看过无数脚踏两船嘅故事，一开始都是刻意隐瞒，但系赔了夫人又折兵，只系包唔住火嘅。既然你活动范围咁大，与其俾人撞破，不如干脆大大方方咁同每一个人交往。佢教晓你，只要你唔好同任何人确定关系， 哦， 暧昧是允许的， 系 哇， 即系你同时就可以有一扎啦， 哇，所以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哇， 好，咁但系地方喺呢个嘅 blogger 咧都有 温馨提示啊， 佢温馨提示有风险嘅，系啦，佢话当你玩得即系嗰个叫做当你玩得即系咁如何咁即。当你玩到咁大胆嘅时候，调翻转你人哋都有权玩你咯。 哦、oh, okay. ， 即系佢呢篇文章 负除风险啦。 系啦，好啦，跟住第二个， 我想知咩口号啦。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你还有你。佢嘅比喻系脚踏多船，除咗一个聪明人嘅游戏，仲系一个能爱者嘅游戏。例如《鹿鼎记》嘅韦小宝。风流花心，但每次都成功抱得美人归，原因是他对每一个女人都是真心相待，即是说绝对不是见异思迁、始乱终弃，因为他冇弃过。 系 系啦， 第一个我好爱。 今年啊，金像奖影帝，如果冇记错，佢有句说话嘅，男人可以风流，但唔可以下流。 嗯， 系咪先？ 系 谢贤大哥讲过呢句说话，小弟铭记于心。所以他教你一脚踏两船的技巧， 你每个都爱就没有那种抛弃了之前那个了。 好了，但是都有风险的，风险是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小心啲，系啦。 哦，啱嘅，啱嘅，啱嘅。 第三个 tips 啊， 得一条命啊， 系啦。第三个 tips，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咁究竟咩意思呢？佢话点解一般嘅人咧接受唔到脚踏两船或者做唔到呢？因为真系太老实啦。 哦， 因为你既然要对每个人都咁爱，咁你喺佢嗰面前，你就真系要表现到佢真系好爱。 系， 咁呢个就是一个演戏嘅技巧啦。系啦， 都系，因为你好多样嘢一层一层，你讲咗，譬如你有一啲大话，你要瞒佢，你开咗个头，你就要继续落去，同埋你要好记得个剧本啊。 系系， 呢个系最难的。 系冇错冇错。好啦，咁当然风险啦，就系其实你嘅大话咧，如果露出一个马脚嘅话咧，就全部冧晒啦。 嗯，系啊，就头先讲嗰样啦。 第四个，合理安排时间，少得小心驶得万年船。想要，sorry， take two 啊 ，OK， 合理安排时间，小心驶得万年船。想要同时和多人交往，如何安排你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正处于异地恋之中，那么恭喜你了，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时间分配上你会简单一点。 是啦，如果你还能把暧昧的对象安排在不同城市，你就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纽伦堡啊，不同地方都有啊。 好啦，佢话最理想嘅，佢写吓最理想嘅状态咧，就有四个分别处于唔同时区嘅情人，咁样你每日就有12个钟头休息，而剩低嗰12个钟咧，每3个钟就有一次嘅恋爱可以谈啦，而且最好选择唔同职业、唔同年龄嘅人。 哇，玩到好苦啦，师傅。 系当然风险。都是一个体力劳动的东西的，所以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这么厉害。当然最后啊，这个 blogger 都说，当然内容呢就是一个纯粹理论的，作为脚踏两船的人，小心啊跌入万劫不复人仰马翻的状态。同样地，我是你的后援会都坚决反对有人一脚踏两船。 都是那句，知道个技巧啫，唔好做嘅。你起码知道嗰啲人系做紧啲乜嘢，发生紧啲咩事啫。 冇错啦，我真系估唔到一脚 踏可以咁样。 即系我真系上网 search 一脚踏两船书面语，然后竟然下面建议搜寻为技巧。我作为一个爱情节目嘅主持人，我都忍唔住入去啦。我相信应该未有一个节目系教人一脚踏两船啦。再一次奉劝大家，千祈唔好。对爱情要专一啊 ，OK？ 我找不到啊，重点是你平时看啲咩咧 ？Related 上有啲咩？我嗰啲 一脚踏两船嘅 相关系咩咧？男仔一脚踏两船，女仔一脚踏两船，一脚踏两船心态啦嘅讨论区啦，一脚踏两船嘅选择，一脚踏两船嘅日文，一脚踏两船嘅英文，都冇一脚踏两船嘅技巧啊！ 你明明你就系衰咩啊？你就系衰个技巧唔够啊！ 我冇講咩人有多大膽，我本身冇呢個念頭。 但係咧，你嗱，雖然佢就話嗰啲係一腳踏兩船嘅技巧啦，但某程度上，你喺你追女仔嗰度咧，其實都用得着嘅。即係咩意思？即係首先你一定要人有多大膽，地先有多大產 啊？ 係咪先？即係你個人冇膽，其實你真係追唔到女仔嘅。正如小弟成日攞我嘅同房文西出嚟作為一個例子，佢同我哋傾偈，成班男仔或者可能同啲阿嫂傾偈嗰啲咧。佢冇嘢噶，依然风趣幽默啊，仍然自由自我。但系啊， 向我哥， 但系一约女仔，即系介绍女仔出嚟见佢嘅时候咧， 啱春嘅， 佢停住喺度唔讲嘢。 哦， 哇，咁我问佢，你做咩唔讲嘢？我唔知道可以讲啲咩。佢话你平时同我哋倾偈咁倾咯。嗱，所以呢个真系人有多大胆，就地有多大产，即系正所谓。成功再尝试。如果你唔试嘅话就冇啦。好啦，咁佢之后仲有啲咩就係、 对每一个都爱啊。 对每一个都爱。咁呢个系㗎喎。即係你既然同得嗰个人拍拖，你一定要爱佢㗎嘛。即係呢个就算你系即脚踏两船又好，或者你系 追求緊 或者你真系得一个，咁你其实你 suppose 都要爱 㗎。 而演戏嗰个更加系啦。我哋做咗咁多年人，你唔好话恋爱啊，对上司啊。 翻工啦， 翻工啊，都系一场游戏，唔系都系一个演戏，系咪先？你对女朋友 ，B B， 你话咩咪咩咯？ 对屋企， 你話咩咪咩咯，好買，OK， 冇所謂。你買咩？食咩啊？得冇所謂，我得嘅，咩都得嘅。其實暗地裏 咪又係啊， 我都係想飲杯啤酒啫。 咪有一場， 但你都係要交氣噶，咁咧真係要交氣嘅喎。所以其實佢講嘅道理唔係錯得曬喎。好啦，最尾嗰個就係一個咩啊？ 時間管理啊！ 時間管理，咁呢個時間管理就即係佢嗰個係用喺多人 同女仔身上， 多人集體聚會唔同嘅情況下用啦。咁如果你單即係單人嘅話，咁你都有嘅，即係等於你唔好話一腳踏兩船啦。你有時你都要學識點樣分配屋企人、朋友同埋你嘅 工作、啊、 你嘅工作仲有你嘅愛情點樣分配。咁其實呢啲都有啲 suppose 要學識嘅技巧，只不過當你學識咗呢一套嘅技巧。你係擺喺邊個位置啫嘛？即係你究竟係擺喺追求一個女仔嗰度，定係追求十個女仔嗰度啫嘛？ 係啊，因為我啲 friend 都係噶，佢其實佢最近咪係咯，就從 一腳踏兩船， 唔係佢追啊，追緊啊，即係佢追緊一個，咁嗰個好似冇乜下文嘅時候，又出現咗第二個女仔啦。咁第一個冇下文嘅女仔，即係其實嗰個冇下文意思係大家冇確認關係啦，亦都冇即係有約出嚟食過飯嘅，咁但係就未去到做情侶之間嘅，即係未去到即係拖手啊或者錫嘅咁，即係嗰個關係幾好幾 sweet 咁樣樣啦，啲曖昧啦，曖昧者一號 hold 住喺度啦。咁你等下，咁你個人有時你又冇乜嘢做啦，你又認識下新朋友，咪會出現呢個曖昧者二號啦。 係， 跟住曖昧者二號可能又未成功咯，曖昧者三號其實嗰個狀況同你頭先講嗰個係都一樣， 係 全部都未確認 關係。但佢又冇錯過，某程度上佢冇錯嘅。係 啊， 咁當然佢去到咩地步先叫確立關係，咁呢個就好因應佢同埋個女仔點樣界定啦。即係喺當今嘅社會，隨時啊，你拖咗手或者錫咗，可能都冇代表啲咩㗎。甚或乎可能你直情係有一啲行為都唔代表啲咩㗎。喺呢個年代，你唔知道人哋中間點樣去即係叫定義㗎嘛。咁但係你就係要同對方有一個共識咯，唔係話你話冇就冇。即係男人都係嗰句，謝賢大哥講得啱，男人可以風流， 唔可以 下流。呢個真係男人要學嘅嘢嚟嘅，係咪先？你諗清楚。 所以啱啱嗰几样嘢，我好佩服佢可以用一个咁浅浅嘅文字，一个简单嘅道理可以交代咗呢一样嘢。即系就算你真系冇谂住要咁样做啦，即系好似翻翻你头先讲就系你其实平时你系用得着嘅嗰啲技巧嚟嘅。即系嗰啲其实我啱啱听佢讲所有嘅嘢咧，我觉得时间分配呢一个咧系最袋得落袋。对于特别一啲而家拍紧拖嘅。因为基本上你拍咗拖嘅话，你身边嘅朋友啦，即系你嗰啲嗱，你朋友好多嘅，你打波嗰班 friend 啦，你出去饮酒嗰班 friend 啦，跟住有啲可能同你唔知道玩 board game 嗰班 friend， 基本上全部喺你女朋友眼中都系情敌嚟噶，其实。 哦，系， 即系呢一班全部都系你嘅情敌，你要见佢哋咧，有阵时嗰种感觉，你同女朋友讲，哦，我出去约佢哋打波啊，佢女朋友嘅反应令到你有时觉得，我咁样做系咪好似出轨咁样咧？ 哦， 因为佢嘅反应会令到你咁样。 所以我话嗰啲技巧系要学识嘅，但只不过你学完点样去用啫。但我估唔到系有人竟然将一脚踏两船呢样嘢系摆喺网上面去，即系叫做一个技巧去公开即系教授出去啦。因为你问我嗱，男人之间。男人之间，假设你咁，你咁理解男人之间，嗱，当我同你去到呢个熟络嘅地步，我都可能会话俾你知，喂，我寻晚做错事，咁你听下就算，因为我相信你唔会即系，例如可能即系踢爆我咁样啦，或者我觉得呢个可以，但系假设方子豪，我都未必同方子豪讲，即系大家都系好朋友嚟噶，系咪先？但系真系唔会同人讲啊，你有几可识得人哋一脚踏两船？四周围话俾人知， 喂， 我一脚踏两船，哇，嗰次四只添啊！你唔会话俾人知，即系始终 你细个你都 系 有啲 唔道德嘅事情，你唔会话俾人知。你啱啱个朋友嗰个 case 系，因为我真系未拍拖啊嘛，我只不过同你讲，喂，我嚟紧咧有四个可以俾我拣嘅，我应该拣边个好？但如果你真系有个女朋友，你又走去再偷食，或者你又再出轨，咁就系另外一样嘢，你真系唔会同人讲。可能你数数埋，你而家心入边谂啊。你可能得五个人会知噶，随时你阿妹都唔知呢件事，因为你阿妹会当咗你系女人公敌，佢会鄙视你、批斗你，喺屋企嘅 family group 嗰度讲哥哥偷食，系咪先？你真系你而家讲，你有几多个你会讲？ 你有几多个嘅朋友或者屋企人你会讲出口？ 屋企一定唔会 啦，系啦，屋企一定唔会啦， 呢啲嘢真系冇可能。 屋企人讲啊， 你有几多个会讲？我偷咗食， 哇！我谂即系五个咋， 咪系咯， 真系啊！ 所以啊，最令我惊奇嘅系喺搜寻引擎嗰度竟然有一脚踏两船技巧。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冠疫情持续在4000至5000宗水平徘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院舍会是保护重点，希望为院友建立强大保护屏障。目前已经重开石硖尾和小西湾两个暂托中心，分别供长者和残疾人士院友检疫。两个中心入住率暂时未饱和，而另外8个暂托中心亦已进入备用状态，一有需要就会启用。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指出，暂托中心的人手暂时足够，如需聘请照顾员会与本地优先，会以本地优先，但有需要时亦会重新启动聘请内地照顾员。他提到推高接种率是重中之重的工作，相信九月底有50%院友打第三针的目标可以提前达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士服务推出快两星期，截至昨日有约6000名抵港人士使用服务。他在网志表示，推出4项措施完善的士服务，包括由周四起提前1小时，即每日早上7时开始服务，维持在第二日凌晨2点。当局都留意到有部分抵港人士没有带备港币，因此上星期开始派人鼓励和协助这100架的士安装非接触式付款或者电子钱包。林世雄又说，听到的士司机的意见，为司机增设有冷气设备的休憩位置，可以在等候乘客的时候休息，以防中暑。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近月发现怀疑染上疟疾入院的个案较以往多，病人出现病征入院之后，院方会尽快检查，如果证实染病会立即开药。他强调，只要及早用药，现时的药物可有效治疗疟疾。他又说，至于病情严重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甚至死亡的个案，大多是患病一段时间，疟疾虫的数量多，病人入院时器官衰竭。刘家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如果将来有更多疟疾输入个案，或会对公立医院造成一定压力，医管局会视乎需要调整服务，包括将已康复新冠病人转到二线隔离病床，腾出更多一线病床接收新入院的病人。美国白宫附近有4人被雷电击中，造成3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对来自威斯康星州的70多岁夫妇，他们到华盛顿庆祝结婚56周年。事发在当地周四晚，华盛顿和周边地区有雷暴，闪电击中白宫附近拉菲特广场区域，两男两女受重伤送院，其中3人不治，另一人情况危殆。白宫发表声明，指对事件中不幸逝世的生命感到悲伤。

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今个星期嘉宾雪雪啊，不是林雪，是孙慧雪。除了可以叫她做雪雪之外，大家都还可以叫她做翻版吹雪的。性感得嚟非常之清纯，清纯得嚟亦都非常之性感。出过好几本写真集嘅佢咧，吸引咗一班男 fans。无论系喺幕前见到佢啊，又或喺幕后见到佢，你都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嘅。除此之外，呢几年佢做咗人哋妈妈，有一个宝贝仔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可以见到佢母爱嗰一面。你话呢啲女人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去边度揾啦？好，今个星期嘉宾啊， 雪雪， 雪雪， 好耐冇见嘅雪雪咯。 雪雪，如果大家上网喺又系搜寻引擎 阿雪、 阿雪或者雪雪写真集，你会揾到林雪。但我哋今集访问嘅嘉宾系孙慧雪， 并不是林雪。我想讲佢真系有时咧，久唔久啊？佢社交平台啲相都會彈出嚟噶嘛？ 係啊， 有時就咁睇我都唔記得佢生完。 係啊係啊係 啊！ 你覺得佢冇分別㗎，同生之前即係嗰個 keep fit 同養生之道真係值得學習。 同埋、我記得我哋係算係早期知道佢有 BB 呢個消息嘅。 係啊，佢話上嚟嘅時候未公開咁、樣樣、 所以我哋係 friend 嚟㗎。係 啊，你有冇見人哋個仔？ 冇啊 冇啊！ 佢有同我分享一啲育兒心得。 哦， 系啊，呢一转同佢做访问， 有用嘅，有用嘅， 有用嘅，有用嘅。好啦，咁啊，所以即系究竟成为咗母亲之后嘅孙慧雪，究竟佢喺即系叫做选择上面会有啲唔同咧？好啦，嚟啦，第一集啊，喂，第一条啊，唉，终于翻到屋企啦，真系好攰好攰，但系一谂到翻到屋企。可以见到雪雪可爱的笑容，而自己个宝贝仔又咁得意，你话咩疲倦的感觉都冇晒啦。所以当你一出到 lift 门嘅时候，你深呼吸一下，决定都系开开心心咁打开屋企嗰道门。点知一打开门，迎接你嘅唔系平时好开心嘅阿雪啊，而系啤住你。好似想吞咗你落肚嘅孙慧雪，见到此情此景，你即刻喺度谂：死啦！我系咪做错啲咩嘢激嬲老婆呢 ？A， 你系咪偷买咗玩具啊？唉，你睇下你啲玩具仲多过你个仔啊 ！B， 唉，一定系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唔记得冚厕所板啦、又出事啦。C。咦，今日呢个日子咁熟嘅？哎呀，唔怪之佢嬲啦！今日系我哋结婚十周年啊，出事啦！好啦，假设你翻到屋企激嬲，老婆孙慧雪， 哇， 我都开心，我都想 谂起都开心， 谂起佢嬲嘅样， 都觉得开心。 快点嬲我吧！ 系啊， 好啦，究竟啊系咩原因咧？ 点 嬲我嘛？A 系 偷 买玩具 ，B 就系呢个嘅 冇冚厕所板啦、 冚厕所板，同埋 C 唔记得结婚周年纪念日啊！ 嗱，三样嘢，第一下我觉得最杀伤力最低，我会抽走嘅咧，应该系 C。记错结婚纪念日， 系个原因 系个原因系因为咧， 上个礼拜陈兴敏佢都话唔会拣纪念日，因为自己都会唔记得， 系啦。但原因不是因为陈兴文，而是因为我本人啊都好留意雪雪的一举一动。 哦， 佢自己都有讲过咧，喺嗰啲唔知咩生日定系啊，好似系结婚纪念日。其实过去几年咧，佢都冇得 庆 祝，因为每次佢都要开工啊。 哦， 反而系唔知道今年咧，先至可以去到 station。 哦，系啊，我有睇嗰幅相啦， 幅相啊，留意佢啊。所以咧，我 喺泳池嗰度同个仔仔一起玩啊嘛。 我冇留意啲图喎，我净系睇字咗。 我系画像嘅人嚟噶嘛， 我系你文字嘅人添。跟住咧，所以我记得佢嗰段字咁讲，我觉得因为佢有咁嘅前设之下咧，佢自己都忙庆祝唔到，佢应该系唔会嬲老公唔记得嘅。所以 C 系首先抽走啦，咁啊得翻偷买玩具同冇冚翅板。我觉得冇冚翅板好似大罪啲嘅。 即係啲家務上嘅咧，天使迷。 澄清翻，去 staycation 嗰個唔係結婚紀念日， 係咩紀念日？ 係佢生日。 我生日係啊，係 啊，唔緊要啦，都係要慶祝嘅 嗰啲嘢啦。所以我 所以真係冇咩點睇到啲字。 係啊。我覺得翅膀嚴重啲嘅，即係家務上嘅嘢咧，係真係減輕到。 係 你偷買玩具，你自己俾得起錢，你買。 哦，所以家務係最緊要，尤其是個衞生會影響到小朋友。 係啊，同埋孫慧雪，我記得同佢訪問，佢自己都係中意買 figure 嘅人。 哦，耶耶耶耶 ！Do you remember？ 話唔定佢自己都有偷買，都係嗰句啦，你俾得起錢啦，搞得掂自己，冇話偷唔偷買啊。 好， 所以 B。 偷买玩具冇冚翅膀，或者记错结婚日子，边样嘢会激嬲我呢？答案就系记错结婚日子，因为咧喺我嘅认知上面呢样嘢系冇可能发生嘅。如果我老公真系唔记得咗我哋嘅结婚日子咧，我就会觉得佢一定系唔爱我，我应该会好唔开心，同埋应该同唔到佢一齐嘅，好似好严重，但系。应该真系会咁严重嘅，咁咧，如果你话偷买玩具或者系冇冚翅膀咧，其实我一啲都唔嬲，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玩玩具噶，咁佢买玩具翻嚟之后咧，其实通常我都会同佢一齐喺度，哇，好靓啊，影相啊，打卡啊，跟住就睇下放喺边啊，咁样会好开心嘅，咁。而冇冚翅膀咧，我都唔會嬲嘅，因為咧我個人咧係好隨，唔好隨便啦，真啲想講，我好隨和嘅。咁咧，我啲朋友形容我係瞓地盤都得嘅。咁所以一啲生活嘅習慣咧，其實我都好遷就到。咁呢個都絕對唔係一個問題。 所以佢係可以唔慶祝，但一定要記得。 老公平時最易激嬲我係咩呢？就係佢鬧個小朋友咯。在他吃饭的时候骂他咯，那我就会觉得你影响他的胃口，吃得不好就会没有营养，发育得不好，有很多问题这样啦。同埋饮醉酒，其实我最嬲最嬲他是饮醉酒的时候，因为饮醉酒呢好多嘢讲，搞到呢我瞓唔到觉嘅。即系我瞓紧觉，佢会拍醒我嚟同我讲嘢，咁我就会好嬲噶啦。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 你换好晒衫，但系一直匿喺房入边，完全唔敢出嚟，因为成间屋一粒声都冇。连仔仔都 sense 到，妈咪雪雪已经嬲咗啦，气氛咁死寂，你唯有谂下计去氹翻呢个老婆啦。所以你一直就坐在床上面喺度谂，啊，究竟做翻啲咩嘢可以氹翻个老婆呢 a 一于今晚煮饭洗碗一脚踢，老婆想食咩我煮俾你食，碗交俾我洗啦。B 一于教仔仔做功课。呢啲激气嘢，我顶咗去。阿仔过嚟，罚抄，我唔要激嬲妈咪一千次。 C， 解唔好出声，静静地执嘢，执好晒啲嘢，费事佢见到啲嘢又笃眼笃鼻，又唔高兴，又发脾气噶啦。 好啦，究竟啊，会用咩方法去氹翻啊雪雪呢 a 就是吃饭洗碗我包晒，即是煮饭洗碗包晒啦、 嗯。 B 就是 教做功课啦， 教小朋友做功课，因为教小朋友做功课真的好激气。好啦，跟住 C 就是这个的执屋啦。 唉，我今天又是那些第一个想抽那些就是真的答案，次次都是这样。我呢这里我是第一个想抽执屋的，因为呢两剩翻嗰两个选择系两种感觉嚟嘅。 嗯 ，B 教做功课咧，呢一样应该系三样里边孙慧雪平时最觉得辛苦嘅嘢。 系系。 咁变相我 即系教小朋友真系好辛苦。 系啦，一啲都唔容易啊！即系你宁愿用少少劳力去执下嘢，但系因为你要用脑袋同埋脾气嗰样嘢系好难嘅。咁所以 B 咧，如果换着平时咧，就应该系会拣嘅。佢最想老公帮佢做嘅系教做功课，但系一个前提系你要氹翻老婆嘅话咧。好似煮饭出嚟有一种 一种 有个作品啊， 有个作品 present 出嚟， 都唔系噶，个仔拎住份功课做好晒嗰份作品。都好有， 都系 好值得纪念噶。 仲要嗰份功课系你最爱嘅家人写住妈咪咁样一齐， 哇， 好开心啊！ 你未做过人哋老豆咋？ 所以系 A 同 B 之间我stuck住咗咯。究竟系 A 嗰种， 定系 B， 定系 B 帮佢解决问题嗰种咧 ？B 咧，我觉得孙维雪个感觉佢都系会笑咗嘅。唉，教仔做功课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即系你觉得佢答案会有呢一句 系 咪？ 系啊，如果佢帮我解决咗，我就咩都唔嬲啦，咁样咯。 OK， 好啦 ，B 最尾你系会拣 B 啦，教小朋友做功课啦， 听下咯。 我系 C 啊， 应该系煮饭洗碗一句。 哎，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咧煮嘢俾女人食咧系好。好温柔啊，即系我觉得好好啊，但系咧教做功课咧就一定唔使噶啦。点解咧？因为咧教亲个仔做功课咧之后，个仔又喊啊，又剩啊，结果都系要我嚟收拾呢个残局咧，咁就唔好搞到我啦。咁所以呢个选项我系唔会拣嘅。咁同埋执屋咧，通常咧都系可能掉走咗我啲嘢啊，执走我啲嘢啊，咁。我都系唔中意，咁我中意自己执屋，系啦，所以咧最好就系个男人会煮餐饭，就算好食同唔好食我都中意嘅，咁洗埋碗咁就最贴心啦，所以我会拣呢个。如果我嬲咗，佢要点样氹翻我呢？其实咧我都好易氹嘅，咁我就喺。即系未结婚证，我哋啱啱一齐拍拖，我已经同佢讲，如果我嬲嘅话咧，你揽一揽我就得噶啦。即系只要你揽下我，话对唔住啊，咁我就即刻唔嬲噶啦，好易氹。不过都好似好对于男人嚟讲，好似好难咁样咯去做呢样嘢。其实真系好容易，揽一揽就得噶啦。 好容易啊！激嬲你我都想氹你。 平时啲家务点分配呢？咁通常我都系会同仔仔玩嗰个啦。咁然后我老公呢就系洗衫嗰个嚟嘅。点解呢？因为佢对洗衫呢系非常之有研究㗎。咁我以前呢帮佢洗过啲衫呢，佢就好不满嘅。即系佢会觉得呢隻色呢你就染咗落边件衫度。咁呢隻色呢呢隻衫呢就系、是、要用45度洗嘅。嗰件呢就60度洗嘅。边一件呢就要落边一隻嘅 softener 嘅。咁我系搞佢唔掂嘅，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洗衣铺嘅专业人士嚟嘅，咁所以咧我就放弃咗唔会洗衫嘅。咁煮嘢食咧就系、是、我都会有时都系我煮，咁一啲好简单嘅咧，咁就系佢会帮手煮啦，因为有时佢宁愿我同个仔玩多啲，咁系嘥好多精力嘅，跑嚟跑去嘅都系我嚟嘅，咁。冇咗工人姐姐呢段时间呢，咁如果我返咗工嘅话呢，咁佢都可以帮手搞掂晒所有嘅家务嘅。咁但我自己都系主要系執屋嗰个囉，因为我系好鍾意執嘢。 唔系我话你呀、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呀、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呀、啊、唉，你都系冇用㗎啦。在你洗緊碗嘅时候，你发现仔仔开始同妈咪倾偈啦，但系雪雪依旧唔出声，气氛系缓和啲啫，但好明显佢仲嬲紧，点算好呢？呢、這个时候你发现雪雪已经企咗喺你后边，你当堂吓一跳，然后得啖笑，因为佢递咗一张纸俾你啦，死啦，唔通系啲咩嘅协议书？你冷静一睇，哦，原来是仔仔学校寄返嚟嘅通告，就係、是、话下星期要参加呢个亲子运动会。阿老婆就话啦，如果你可以参加亲子运动会，我就唔嬲你啦。同埋呢个运动会好紧要㗎。参加完做得好，表现出色嘅话，先至可以帮仔仔升小学加分㗎。咁究竟喺呢张回条上面，你会选择喺运动会入面扮演咩角色呢？ A， 其实我20多年前就系赛跑冠军噶啦，一定系做运动员。B， 做啦啦队队长啦，加油仔仔，加油仔仔。C， 做摄影师，一个专心的男人摄影永远都是最型的。 好啦，前设系咪即系做呢件事会加分嘅、那个运动？ 系啦，即系你要令到孙慧雪觉得哇，我老公真系好劲啊，咁、 哦、 样即系啦、哦。A 就系呢个嘅摄影师 ，B 就系啦啦队队长，唔系 A 嘅运动员 ，B 系啦啦队队长，同埋 C 就系呢个摄影师。 因为我点解咁问呢，如果系假设成绩好，帮我仔可以升到好学校咧，咁就梗系打死都拣运动员，要帮佢赢啦。咁、 哦、 但系如果唔系呢样嘅，纯粹系。即系佢嘅角度觉得老公做咩角色佢最开心呢，咁我谂未必系运动，未必运动员。而三个都哇好难捉啊，三个 position 啊，啦啦队就即系令到炒热个气氛啦，叫做即系运动员。我觉得咧，我本身想 fold 嘅，如果唔系有头先个前设，因为太前啦嗰件事，好似你冇。即系你系参与咗，但系我会觉得，如果真系玩系老婆同埋个女， 但系嗰啲亲子运动员，个亲子运动员嗰啲通常亲子运动员嚟噶嘛，即系你点都要同小朋友一齐玩噶嘛。 我觉得同小朋友玩， 你唔会净系开一个嘅项目系爸爸一百米比赛咁样咯。 但系我觉得嗰个位系留翻俾老婆去玩咯、 哦， 即系老婆同佢，佢可以 enjoy 噶、哦，所以个位应该留俾佢嘅，所以应该 fold 咗 A 嘅。咁啦啦队用摄影，啦啦队冇乜意思啊！你嗰个啦啦队员，你摄影师影完啲相有得留念紧要啲。 哦 C 是重要啲嘅意上，做跑腿啦，摄影师影 相，摄影 师啊，系。 咁俾我拣咧，一定系运动员，因为啦啦队队长咧、，sorry， 我唔中意呢个睇嘅。咁摄影师嘅话咧，净系睇佢帮我影嗰啲相咧，就已经知道佢系完全冇呢个技能可言。咁所以我都唔会要求佢做摄影师，所以都系。做翻運動員啦，因為好，我覺得好有型嘅，即係做運動員咁，同埋我自己唔想做啊嘛，呢樣嘢都係，我寧願我自己擔當翻攝影師或者啦啦隊咯，咁我都我覺得比較辛苦嘅，如果要我自己做運動員，咁我就俾另一半做啦。通常学校啲麻烦嘢边个处理呢？通常都系我嘅，都唔系通常啦，系全部都系我嘅，系啦。咁无论咧就系执书包啦，教佢做功课啦，交呢个通告啦，或者系要做手作啦，做劳作啦，要翻去嗰啲家长嘅座谈会，而家有疫情啦，最好得一个人翻啦，都系我翻啦咁样咯。咁同埋即系可能。我夜晚放工，即系你知拍剧嗰啲好夜翻噶嘛，咁我老公咧都系个书包原封不动咁样冇喐过就要我执嘅，咁系啦，冇执到咧就会话我咁样咯，咁而佢就大条道理，佢话冇啊，我唔识中文嘅，我睇唔明啊，咁所以啲通告又系中文，一定要你嚟睇啦，咁所以而家都谂咗个办法嘅回敬佢，就系、我拣咗之后嚟紧应该系读国际学校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唔识英文嘅，系啦，咁嗰啲以后都系佢搞噶啦。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 着过太多人，寻寻觅觅误入这片森林，再转眼人生，随便呼吸这养分与做人，仍怀念着旧日每寸伤痕，充斥了岁月。

唔系林雪，系孙伟雪。除了可以叫他做雪雪之外，大家都仲可以叫他做翻版翠雪嘅。性感得嚟非常之清纯，清纯得嚟亦都非常之性感。出过好几本写真集嘅佢咧，吸引咗一班男 fans。无论系喺幕前见到佢啊，又或喺幕后见到佢，你都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嘅。除此之外，呢几年佢做咗人哋妈妈，有一个宝贝仔。在他的社交平台那里可以见到他无爱过一面。你说这些女人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去哪里找呢？好，今个星期的嘉宾啊， 孙维 雪雪，孙维雪。咁啊，暂时波性呢就是 全军覆没。一分都冇 我哋仲话啊，搵翻啲我哋见过嘅女嘉宾会易啲添。 大佬佢变咗人哋老婆，变咗人哋阿妈啦嘛，鬼知？ 唔系、啊，我觉得冇咩太大分别、啊。其实你头两条之后，你应该捉到路咯，我觉得。不过当然啦， 系另一件事嚟嘅， 资质有限就资质有限嘅。咁啊，即刻试下四五六条啊，究竟啊波性可唔可以即系叫做追翻啊？ 我破蛋得噶啦，唔好似一试过一条冇答啱到。 嚟嚟啦，第四条。亲子运动会嘅上午部分已经完成啦。今朝你真系玩得好开心啊！又同仔仔跑，又同老婆参加家庭运动会。虽然未必拎到奖项，但系咧喺人哋眼中，你呢个家庭系非常之幸福，非常之开心噶。一家乐也融融，老婆开心翻晒，你个心都定啲。呢、这个时候你再拎出杀手锏出嚟，冇错，就喺个背囊嗰度拎个盒出嚟，咩盒？咪就系午餐盒咯。今朝你一早就同老婆讲午餐交俾你处理，咁究竟交俾你处理，你会煮啲咩食呢 ？A 鸡扒便当，做完运动系时候要补充啲 protein。B 家庭寿司，细细个好中意食噶，有蟹柳，有青瓜，仲有肉子卷埋一齐，够温馨啊。C三文治，做完运动热辣辣，梗系食个三文治啦，咁样先开胃噶嘛。好，问题啦，咁啊，亲子便当即系亲子运动会嘅便当就你整嘅，咁究竟你会整啲咩呢 a 啊鸡扒便当 ，B 啊寿司 ，C 就系呢个嘅三文治。 好阴森啊！整个家庭寿司，搞到件事好温馨，我差啲想拣啦、 欸。家庭寿司，我系就系讲嗰啲家庭寿司啊， 即系个名好温馨，令到你好想拣啊。但你谂深一层啊，你运动会户外咁样出去呢，要处理嗰啲寿司鱼生系最唔方便，所以我系放咗 B。我第一下想拣 B 啊，但谂深一层，唔系、啊，大佬，你拎出嚟变咗嘅小朋友肚屙啊，烦，所以放咗 C， 唔系放咗寿司。 寿司 三文治用鸡扒便当，三文治有颓嗰啲啊，通常咧唔够时间咧先食三文治。 鸡扒以前仲喺便利店买，哎呀迟到啦，今朝系啊喺便利店买， 系啊，即系一系吞拿鱼，一系咩剩嗰啲鸡扒便当，第一饱肚，第二咧你整个过程。即係會見到老公，哇！好犀利啊！你會欣賞佢。第三攞出嚟見街坊勁啊！你計啲同學食，可能你啲同學食三文治，你食雞扒便當整到幾鬼靚。 如果係台式又好，日式都好， 啊，幾勁啊！即係人哋會羨慕。 就算係茶餐廳啊，豉油嘅雞扒飯 啊，都不得了啊！ 我覺得係展現到勁嗰樣嘢，幸福嘅感覺。 佢仲要話男人識煮嘢食係不得了。 Exactly 呢樣嘢完全表現到嗰種功架，所以 A 雞扒便當 毫無怨念， 毫無怨念嚟啊！ 其实我最期待呢，但应该都冇乜可能嘅一件事，就是我想要家庭寿司，终要是那些呢我们平时在网上面见到呢，有鬼灭啊，可能有炭治郎啊，泥豆子啊，即是整埋那些样啊，用那些紫菜蛋啊，可以整到这些这样呢，打开就会觉得哇、哦、开心啊，不过都冇乜可能 嘅。是咯。 是啦，但如果是这样东西我就会揀咯。 接他。 即系喺呢三样入边，唉，鸡扒便当同埋三文治嗰啲咁 hea 嘅嘢，唔好整俾我啦！我要炭治郎呢、這个寿司，家庭寿司。 点捉佢老啫，大佬？好有思想啊！ 我老公煮嘢嘅能力咧系。 以前是一啲都不识煮的，做了爸爸之后好了很多。他识蒸鱼、烚面、烚虾，同埋啊，我想到了，他最叻就是煮公仔面俾佢自己吃咯。 自己 咁咁呢啲煮嘢嘅能力是 OK 定唔 OK 啊？啊，仲有烧烤炉咧，有时即系摆个烧烤炉喺度，佢摆啲肉上去烧咯。佢有研究噶呢啲，佢话我烧得唔好噶，佢烧得最好噶，咁样咯。我自己煮嘢食嘅能力啊，我自己觉得都 OK 噶，因为我哋拍拖嗰阵，我已经可以煮到四餸一汤俾佢噶啦，咁。都有平时拍下啲煮食片摆上网，唔好理我过程有啲咩出错啦，总之我出到嚟嗰碟嘢食得啦，我觉得。咁话晒我都系有开食材店㗎嘛，咁所以都有少少研究嘅。咁我之前都有喺节目入面教人整甜品嘅，咁所以但你问我最叻呢，其实我最叻系我觉得自己是整小菜最叻，即是反而是可能煎牛扒啊这些呢是没那么叻的。但是如果你说有得调味那些呢，即是炒餸啊这些呢，我是会叻一点的。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样怎么追女仔啊，你这样怎么哄女仔啊，唉，你都是没用的啦。整个亲子运动会终于完结了，你见到仔仔好开心地在前面跑，这个时候你就拖住老婆三个人一起好温馨地回屋企。点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乱子啊，竟然在前面有一间的玩具店。你个仔一见到玩具即刻冲上去，然后在这里扭计，爹哋爹哋，我要买玩具啊，爹哋我要买玩具啊。虽然你知道仔仔今日的表现真的好乖好听话，而且也都是全靠他的亲子运动会你才可以氹得掂个老婆。但是买玩具这些国家大事都是要交给阿雪雪决定的。你望一望阿雪雪，他没黑起块面，只是默默地跟你点头。但是又没说买定不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要买中雪雪同意的玩具了。那究竟你会买些什么给个仔呢？ A 足球套装，细路见你今天这么活泼，一定要好好地培养你的运动天分。 B STEM STEM 的电子玩具啊，未来大趋势，买这份玩具老婆赞你好眼光。 C积木模型，可以同个仔一齐玩一路砌，你话几开心啊。三样嘢 ,A 就是足球套装， B 就是那些 STEM STEM 的玩具，同埋 C 就是呢个积木套装咁样。 佢自信心已经跌到零。头先嗰条系我暂时玩最有把握一条都可以错，因为佢居然咁样嚟同我玩。我已经发现不能够用呢、这个正常的套路分析去同佢分析，因为如果最正路咧，呢一条咧 STEM 即系 SEM 嗰啲电子玩具咧，就似系、 哦、 作为一个父母嘅角度， 即系都起码叫学到嘢咁样。 系啦，但系佢真系冇露足噶，我唔再信自己嗰啲感觉啦。 分析一下咯，你觉得 分析晒头先嗰大半个钟，你听唔到咧？你见到个结果系点啊？我而家得翻两个机会破蛋啊！ 你见唔见到出边啲人？佢想要咩啊？都系想要层楼呀，公平咩？ 大佬啊，我就收咗电子玩具先，岂有此理啊！ 即系一系足球套装， 一 系 积木模型，积木模型，足球套装，积木模型系咪即系嗰啲 L 字头嗰只啦？系啦系啦， 呢啲近啲咯，阿妈都中意啊嘛。 即系可以一家大细玩。 系啦，足球套装咁样又整烂晒屋企啲嘢咁， 全部哦系， 唔知个屋企有冇花园啊？ 嗯。 因为佢有时啲选择系循住佢老公嘅性格，你知噶嘛？佢影相老公唔得，我唔知啊嘛。原来佢所以咁唔计冇计啦。咁积木模型啦，就 积木模型。 求下你啊，俾我破蛋啊！积木模型啊， 嚟啦 嚟啊！你唔好系 B 啊，大佬。 咁我应该会揀足球嘅运动套装，因为呢佢完咗运动会啦，我觉得咁佢係因为呢个运动会做得好而你要奖励佢嘛，咁我就觉得应该奖励返运动嗰方面嘅嘢，咁开发佢更多嘅运动潜能，因为我觉得男仔识做运动係一样好叻嘅嘢嚟嘅。咁我觉得STEM 電子玩具其實一定都已經屋企有好多噶啦，咁同埋積木套裝，我覺得即係喺屋企砌積木，好似啱啱完成咗運動會，但係你又送翻套呢個積木叫佢屋企喺度砌積木咧，又好似好唔拉交，咁所以咧我就會揀足球嘅運動套裝，鼓勵佢做多啲運動。 今次好合理啊！這個 我觉得自己一个怎样的妈咪啊，其实我觉得自己都挺尽责的，因为呢就算我在翻工啦，不过小朋友的所有东西我都是很上心的，无论是身体状况啦，起居飲食啦，或者是他的找学校啊啲嘢，我都是会即系做晒 research 啊，跟住全部嘢都会想做到最好俾佢咯。咁同埋我觉得自己系几爸爸嘅妈妈啦，因为我系好同佢玩得好癫嘅，即系因为通常咧好多家庭啦，我听佢哋讲都系会爸爸玩到癫，妈咪比较恶嗰啲。咁但系我就调翻转啦，我就系同佢会玩到癫，同埋系比较淋啲嘅妈咪咯。咁所以小朋友反而佢会好多心事会同我讲。咁好搞笑啦，佢只系得五岁啦，即系嚟紧下星期五岁啦。咁但系佢已经会同我讲一啲啊，我有女朋友啊呢啲咁样嘅嘢，我觉得好搞笑。希望佢再大啲都会系即系对住我呢个妈咪会打开佢嘅心窗咯，即系可以讲到佢内心嘅说话咯。即系我觉得始终都要有一个屋企人，即系唔理系爸爸定妈妈，一定要系做到一个咁样嘅角色咯，咁先至可以同一个小朋友个沟通会好啲。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终于去到夜晚十点几啦！你谂翻今日嘅行程真系非常之忙碌，由朝头早嘅亲子运动会，去到同仔仔玩嘅足球套装，再加上四大长老一齐食嘅晚饭，呢一个周末你好似冇咩几可咁同老婆雪雪一齐过。终于去到呢一刻，个仔又瞓咗，四大长老都翻咗屋企啦。呢个时候先真正咁属于两公婆嘅时间。你见到同你一样咁攰嘅老婆，你忍唔住就同佢讲：老婆，不如我哋浪漫一下咧。咁究竟你觉得孙慧雪会想点同你浪漫呢 ？A 一齐睇套电影，超下 ，so sweet。B 不如落街散个步，对住个海欣赏下月光啦。C 不如喺床上面倾下偈啦，两公婆好耐冇倾偈啦，不如我哋就倾到听朝四点钟啦。好啦，去到最尾一条啊，博唔博到蛋呢？ 好久见啦。 系啦，咁啊，究竟系做啲咩去令到佢浪漫 ？A 就一齐睇戏啦。B 就是叫做 落 街散步，同埋 C 就是呢、這个倾偈，咁两公婆夜话咁样。 我想收 B 先嘅，全日咁攰，仲落街行咩？翻去冲个凉就摊喺屋企噶啦。但系你讲到件事形容到好浪漫咁，但系冇啦，我收 B 先啦，都系睇戏同倾偈。如果系拍紧拖咧，就似系倾偈嘅。两公婆咧，我觉得 睇戏唔好倾偈，唔好讲嘢，唔好讲你唔好讲嘢， 就好似我老公最咗讲好多嘢。我觉得其实在他心目中，两公婆摊到睇戏，揽住唔使出声，有啲嘢播住，因为你前次辛苦咗一日啦。我觉得咁样呢个气氛系幸福嘅。 但你有冇谂过佢系一个演员咧？ 有啊， 即系例如佢， 哦，即系你意思睇嘅时候又会谂好多呢啲嘢。 系啦，即系例如我而家作为一个编剧，我睇电影啊，系、啊、要交稿咁、啊、样。唔系我问题嚟嘅，问题嚟嘅，问题嚟嘅，问题嚟嘅。 我知，好啱啊！但系你呢个 问题嚟嘅，你可以继续坚持嘅，冇所谓，问题嚟嘅。 好啦，我坚持啊，输喺自己手啦。 系， 我照拣 A 啦，一齐睇戏啦。 我会拣睇翻套电影，因为咧可以等自己放松。咁兼且我系一个演员啦，咁我更加需要睇多啲电影去吸收一下啦。咁同埋咧，我觉得睇电影嘅时候咧，你完全系经历紧人哋嘅人生嘅时候，就自己可以抌低自己一啲嘢啦，咁就会舒服啲啦。咁因为倾偈咧，平时我觉得都已经倾好多噶啦，同埋可能咧一倾嘅时候又会围绕翻系小朋友嘅嘢，咁就完全系放松唔到。咁落街散步咧，冇啊！做咗父母咧，會好擔心啊！即係我寧願係自己一個落街散步，翻翻嚟，跟住我老公落去散步，都唔想夜晚會抌低咗小朋友喺屋企咯。即係做媽咪就係咁噶啦，會擔心，所以咧就唔會落街散步。我以前都會落街跑步嘅，但我而家都已經係冇咗呢個習慣，因為好驚佢瞓到半夜嗌媽媽，咁我都一定喺隔離啊嘛。哇！我睇戏嘅种类都十分之广泛，我觉得我咩戏都中意睇嘅。只要嗰套戏咧一播咧，我就会咧好投入咁样坐喺度睇，无论系惨嘅戏啦、笑片啦、恐怖片啦、科幻片啦，我都会中意。咁卡通片啦，我都会中意。所以真系乜戏都中意嘅。不过最近即系我老公反映咧，佢最頂唔順就係我中意嗰啲韓劇好 sweet 嗰啲咧，佢就頂唔順嘅。但係佢覺得我好中意喎，可能係啩？冇啊，真係冇乜特定，我真係樣樣都中意。其實最好咧就係啲笑片咯。我而家好中意同仔仔睇翻周星馳啲戲啦，因為真係覺得好好笑。最緊要咧係要有啲有水準嘅笑片，我好怕睇嗰啲爛片，即係完全笑唔出嗰啲咧就唔得啦。咁其他嘅戲我都中意嘅。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波成今日嘅分数， 喂有一分啊， 有一分， 好嘢，我唔系最低啊，哇面子问题啊， 咁究竟啊，孙慧雪要几多先合格 咧？好难噶啦。 其实我觉得答到三条已经合格噶啦，因为波胜佢又未结婚，又未生小朋友、啊，咁佢又点了解到即系做人父母咁多要忧虑同埋顾虑嘅嘢咧？咁同埋我又系一个有少少奇怪嘅人，咁、 啊、 所以咧，如果答中三条，我觉得已经好叻噶啦，我俾佢 pass 噶啦。 其实雪雪已经好好人噶啦，唉 唉， 有冇搞错啊？咁都唔 pass 三条啫、啊，唉，你再去进修一下啦。 执笔草写几百万字，全有血有泪有意思。谁知写一本小说不易，心意而有没人在意？言情小说的故事难完。 传奇写下去，寻觅新惊喜。旁观者都猜想我好运，谁会探听着我的心？谁可猜得出深处伤患泪痕？而我擅长内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调查 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的跨部门小组今早再到红馆现场调查，工程师学会代表司徒嘉诚下午离开红馆的时候表示，今日调查结果仍然要再研究，但就找到路向。至于估计仍要调查几耐才能够解封，他说要视乎小组主席决定。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钟雅伦离开红馆的时候确认，在场内架设高空升降台，被专家高空视察舞台较高的位置，调查进展就暂时未能够透露。他又表示听日会再到红馆调查，至于是否可以赶及将场地交予下一场表演者，他表示要由康文署回答。红馆下一个表演节目是本月19号举行的林家谦演唱会，六场演出的公开发售门票早前已经卖晒，本台正向康文署查询节目是否如期举行。政府正研究在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指引，加入天文台在香港暑热指数作为客观参考指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希望今年十月向业界咨询，明年四月推出新指引。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去年巡查大约26000次，提出两宗涉及中暑风险的检控，涉及没有向员工提供饮用水。听取业界反映，希望有更多简单直接的防中暑指引，认为天文台的暑热指数是最适合的参考指标。对于有工会要求参考内地订立更具体的法例，例如高于摄氏39度就要暂停户外工作，孙玉涵表示香港未必适合一刀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士服务推出快两星期，截至昨日有大约6000名抵港人士使用服务。他在网志表示，推出四项措施完善的士服务，包括由周四起提早一个钟头，即是每日朝早7点开始服务，维持在第二日凌晨2点。当局亦都留意到有部分抵港人士没有带备港币，因此上星期开始派人鼓励和协助这100架的士安装非接触式付款或者电子钱包。林世雄又说，听到的士司机的意见，为司机增设有冷气设备的休憩位置，可以在等候乘客的时候休息，以防中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一个两层高住宅发生火警，造成7名成人和3名儿童死亡，死者都是到场协助扑救的一名志愿消防员的家人。报道说，当局对起火原因展开刑事调查。火警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发生，火势迅速蔓延，3名死亡的儿童年龄由5到7岁。有附近的居民表示，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见到住宅起火。一名到场扑救的志愿消防员说，大火中的死者都是他的家人，当中包括子女和3个孙。

咁啊，啱啱我哋同雪雪做完呢个嘅访问啦。 我谂深一层，你头先最尾嗰下都系想试 咩一个演员定咩？ 我喺度，我就系一个演员啦、啊。肥仔几好戏噶、啊，你可以睇下小弟有份拍过嘅一啲电影、啊。其实我几好戏噶， 系啊，飞机啊嘛。啊！頭先嗰下 係咪一下信咗我咧？ 我一下覺得咪 make sense 啊！咪呢件事， 我隨即啊喺你頭半個鐘入邊嗰五個會講偷食嘅人入邊跌出咗嚟啊！本身有我份噶嘛，係咪啊？而家冇我份咯， 你演技喎、啊 哎！好啦，睇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啦。 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去拣选 headphone 啊，其实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嗱，我哋平时喺电台嗰度开麦啦，跟住我哋剪嘢啦，再加上我而家又打碟咧，其实呢啲方方面面咧都会需要用到 headphone 嘅。咁我自己对 headphone 咧话好有要求咧，又唔敢讲，但系咧都会有一啲选择嘅取态。咁啊，同你又平时出街听歌嘅 headphone 咧，亦都可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最近就终于 research 之下啦，揾咗好多资料啊，各样之下，就买咗一个新嘅 headphone 攞嚟，主要系打碟用嘅。咁其实咧呢一个 headphone 咧，我哋公司都有用呢一个型号。咁所以系好耐之前已经有试用过噶啦。但其实嗰个过程嘅筛选咧，亦都碰过一啲钉啦，亦都系谂咗好耐先使呢嚿钱嘅。同埋你要知啊，男人呢啲咧一系唔使钱，一使咧嚿钱系好大嘅。所以啲人成日问我生日想收咩礼物咧，我口讲嗰句都系话，唔使啦，食餐饭就算啦。但系心里边咧系有嘢想要。不过嗰啲价钱咧，你又真系唔好意思要人哋即系夹钱买俾你啊，或者点，即系自己买都肉赤啦，更何况要人哋俾咧，又唔想好似欠咗人咁样啊嘛。咁啊，翻正题，今日我哋笨读兵团啊，就推介你点样去拣选咧、物色咧一个啱你用嘅 headphone 咧。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请出招，咁啊，你话你做电台啦 ，mixing 啦， 听歌啊，听 歌 啊， 打碟啊，都有唔同 headphone。嗱，我而家示范一次 headphone 嘅重要性。如果大家而家系叫做用紧呢个耳机或者耳筒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话，你细微地留意系有少少分别。嗱，而家呢啲咧系人声， 嗯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一。嗱，呢啲人声，好啦。呢啲就係純音樂聲。如果你用唔同嘅耳機嘅話咧，理論上係會有少少分別嘅。好啦，再示範多個俾大家睇，打碟嘅聲音。 原來頭先行開， 原來我頭先行開，拎隻 CD 翻嚟就係、是、要示範 打碟嘅。我心諗你隨機掹隻碟，你冇理由攞到嗰啲碟嚟播啊！你諗你攞嚟做乜嘢咧？ 我要试下先，嗱，大家听唔听到个音效？打碟 系咁样样，清脆咯， 系啊。因为咧，话说咧，即系题外话，因为最近即系去一啲即系可能出入医院咁啊，有啲陪老婆去做一啲检查，咁可能要填少少即系个人资料咁样啦，咁啊有填到 DJ 咁样， 系， 咁啊医生问。是不是在夜场打碟那些啊？ 真的这么问你啊？ 不是问我，问我我隔离那位。 哦， 那他说不是啊，森美那些啊，在港台啊，不过咁 样。 哦，所以而家大家觉得 DJ 啊，打碟啊， 我在电台都有打碟噶。 电台有个同事真是打碟噶、 啊。我有啲同事碎碟添啊，有啲不要那些啊， 碎碟机啊。 因为我其实我用嘅 headphone， 我简单讲，我都得两个 headphone 嘅啫。一个咧就系其实我剪带啦，同埋听歌咧都系用翻我嗰个手机品牌咧佢出嘅嗰、那个 蓝牙耳机， 系啦。咁咧 你系叫，等先，你系叫耳机定叫耳筒？我先知几时开始变咗叫耳机咧？有冇发现呢样嘢啊？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系叫耳筒噶， 不嬲都系。 系啊，但我呢几年唔知点解惯咗讲耳机，究竟系即系 手提系两手机 系两样嘢嚟啊？定系即系两样嘢？定系真系可能系 我哋用慣咗可能一啲例如內地嘅字眼而變咗咧。 系咯，细由细到都系耳筒咯。 系，但我而家系叫耳机啊。 系咯， 系啦，但我有听嗰、那个，我听 讲咩耳筒变态， 耳筒变头盔 啊嘛，唔系耳机变头盔。 系喎，系咯，我细个都系讲耳筒喎，但系而家变咗耳机喎，因为我听翻嚟个说法就系话，因为越嚟越复杂啊，已经变咗个入边可能有啲会即唔系斋一个喇叭或者一个桶嘅嘢，而系佢真系开始系会有一啲 chips 啊，或者有啲唔知咩几多核心啊嗰啲嘢啊，定知有啲咩动铁啊，我唔识啦。总之开始复杂咗，就啲人就觉得劲嘅嘢咧， 就叫耳机啦。 耳机啦， 因为你会叫蓝牙耳机，唔会叫蓝牙耳筒。 系啦， 你讲唔讲？ 系啦，系啦。 我谂系因为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好似你咁讲，因为而家啲 headphone 咧。佢有好似譬如藍牙嗰種，佢有啲裝置喺度啊，或者有啲你咪可以直情用個耳機嚟揀歌嘅， 係 咁裏面牽涉到一啲電子裝置。 你都叫咗耳機啊？ 因為呢啲有咗裝置就會叫耳機啦、 哦。 但我哋以前嗰啲耳筒其實 齋聽 齋聽噶嘛，咁我覺得可能 係關呢樣嘢 關呢樣嘢事嘅咁樣。 係啦， 但我都係 因為有啲人話可能係我哋可能用咗啲內地嘅語言， 呢、這個都可能係 啦。咁就變咗呢個用耳機，即係例如手提電話， 係 啦，或者以前我哋細個叫超級市場，但而家大家又叫去超市大特賣咁樣，係啦。咁可能就係慣咗個文化交融咗，咁然後就變咗嗰個語言，唔知啊。即係我探討一下呢個問題 嘅其中一個原因咁樣。咁啊，藍牙耳係藍牙耳機嘅啫，唔好叫藍牙耳筒。係啊，即係我覺得藍牙耳機咧，其實我買嘅時候已經做咗一輪 research 㗎啦。因為咧，你首先你真係要好清楚知道你會點樣用嗰個耳筒啊。嗱，而家又變翻耳筒喎，你搞到我而家好複雜啊！佢你搞到我而家自己講嘢嗰下我就窒咗啦。 唔緊要，你一有啲咩問題，我出嚟表演打碟。我打第二隻先。 因為我買藍牙，好辛苦啊！依一集即刻變啦。我買依個藍牙耳機嘅時候咧，因為我好知道我自己嘅用法，我係從一個功能性上面嘅。我同你咧應該係唔同嘅，因為你應該係從 我轉頭先講我嘅， 我 嘅標準咯。 係啊，因為我電話同埋我電腦咪係同一個牌子啦。 係 咁，所以我點解個耳機咧要係同一個牌子，就係我可以方便 switch 啊。有陣時譬如喺公司，我轉緊嘢，跟住突然之間我要行開，可能聽一聽歌。咁因為佢同一個牌子咧，佢做到呢個功能，咁我就會揀呢個品牌，同埋佢有呢個叫做noise cancellation， 我唔知中文叫咩。 降噪 啊，降噪係啦，因為我聽歌咧。呢、这個就係我後面買咗之後發現嘅，特別係就係降噪。首先你唔使開咁大聲啊，大家都知啦。 嗯， 同埋我準備節目聽嗰啲歌咧，係會聽得仔細好多嘅。 哦， 即係你可以真係聽到啲樂器啊。 係，哇！ 因為冇辦法做嗰個節目，一定要講啦、啊。 聽下只碟啊。 係啊。咁所以我聽歌就而家就習慣用咗即係藍牙嗰款啦。剪嘢都係嘅，因為方便啦，純粹。咁但係去到打碟買嘅耳機咧，呢、这個就係另外一個。要考量、 哦， 因为等于其实喇叭都有 monitor 同 speaker 嘅分别噶嘛。 呢、这个系 嗱、哦，你有冇谂过？呢、这个系我之前发现嘅。 喇叭系 speaker 啊嘛， 监即系嗰个叫 monitor 系咩？监听器啊，即系如果你要译系咁咯。但系个分别我发现到咧，原来有噶，因为我喺屋企以前用咧，就一般我哋叫 speaker， 即系喇叭啦。咁我哋听歌嘅时候咧，你当佢里面可能加咗一啲叫做。未精，即係佢部機已經有啲 process 啦，咁所以你聽有啲喇叭就可能人聲好聽啲，有啲個 bass 好聽啲咁。但係因為加咗呢啲嘢，令到 個喇叭可以擺遠啲， 係啊， 就叫喇叭遠啦。OK， sorry， 搞個 get 啫， 有啲就細啲咁咯，啲大啲咁咯， 有啲近啲就叫喇叭近啦。 你生日都送一對好細嘅喇叭俾你咁。咁因為佢嗰啲喇叭咧，佢落咗味精啦，你會形容為。所以嗰啲嘢係叫做叫加工過啊，咁你聽落去咧就會淨係攞嚟聽歌，你咪覺得好正咯。咁但係你有時都會發覺㗎，你聽歌嘅喇叭同你睇戲嘅喇叭都唔一樣㗎。你聽嗰個 bass 可能好正啦，但係你攞同一 set 喇叭攞嚟睇戲咧，你會發現聽唔到啲人講嘢㗎。 哦，係喎、哦。 因為我試過 exactly 我喺房買一套喇叭諗住聽歌啦，搬咗出聽之後攞嚟睇電視咧，個 bass 好正㗎，但係聽唔到啲人講嘢㗎。 哦，係哦。 你有冇發現呢、這個？ 即係例如，如果假設啦，假設係例如可能有啲人話我睇 Top Gun 嘅，即係如果一開始嗰啲轟轟轟 嗰啲， 呼呼，咁嗰啲就好勁啦，係咪先？你個 bass 勁啊嘛， 有得拍低你啊！啱啱佢企咗起身，哇， 情上面啊， 好似人哋做广播剧咁样。因为我哋之前题外话有个有位电台前辈啊，冯伟棠先生都有教过我哋啊，即系佢话佢哋嗰个年代做广播剧，因为即系唔同我哋而家电脑有好多嘅叫做我哋叫做嗰啲叫做音效， 系 系啦，咁佢哋好多时要自己扮。即系例如我而家扮一个飞机，嘣嘣嘣， 听到嗰种动态， 系啊，咁佢哋就自己扮咯。佢有教过我哋，咁我而家示范先。咁所以如果假设你电影你个 base 劲，即系个喇叭够劲，咁你就可能就系嘣嘣嗰啲就会好劲，但可能到 Tom Cruise 讲嘢就听唔到啦。 系啦，就会好细声咯。所以你买嘅时候你都要留意，你攞嚟听歌定系睇戏已经唔同噶啦。原来 哦，就咁咁嗰啲一条过嗰啲三巴系咪满足多功能定点噶？ 系啦，佢满足多功能咯，即系可能佢每样都会有啲。咁所以佢一条三巴可能你会听嗰啲中高频，即系中高频即系讲嘢嗰啲声啦，低频就个 bass 啦。咁有时佢咪加个 subwoofer 喺度嘅，即系一条三巴隔篱咪有个箱嘅， 咩嚟噶？ 低音箱。你有時買三巴，其實佢有一啲可能舊啲係咯，而家三巴有埋 base 喺裏邊就好正啦。但係舊底嗰啲咧，佢三巴隔離有多個箱噶，咁、那個箱就係個低音咯。咁、那個三巴就主要係人聲嗰啲中音。 我通常嗰啲都係 drinking bar 嚟嘅。 个个 好少去，好少去三巴，或者系或者系九巴同埋成巴，都比较多。有时呢度节目完咗两点几，我哋决定都系搭巴士嘅话，就会去九巴或者成巴 通宵巴咁样 啦。就好少三巴， 系即系佢有咁样 有三啤卖嘅巴，就要三巴。等我搵日储到钱，自己开酒吧，我就叫三巴。 我谂你开你储到钱嘅时候已经唔再兴三巴啦，我谂系啊，即系三巴又咁样分呢啲咯， 系系。 咁跟住头先讲起咩啊喇叭啦， 系 即系我哋叫 speaker 啦，一般。咁即系 等先，喇叭个巴同埋三巴个巴系冇关系噶嘛？ 其实因为喇叭，我谂佢系咪系要啲音译定咩啊？ 我 唔 知 啊，即系应该系嗰样嘢啦。 我问你而家专业喎，大佬。 咁咧，所以呢啲咧喺英文上面你搵一嗰啲叫 speaker 啦，即系佢讲俾你听咯。即系讲嘢俾你听，佢 present 角度嘅啫。但因为我之前要买一对喇叭，我话系同问啲即系玩音乐嗰啲 friend， 我就话喂，我谂住咧打碟咧攞嚟即系听，真系要听或者我哋做 mixing 嘅时候听嘅。 系 咁佢话咧，你就可以买一个牌子。咁我上网 search 个英文咧，就唔系叫 speaker， 叫做 monitor 啦。 哦， 因为佢系监听 耳机。 系啦，因为佢真系攞嚟喺专业上面攞嚟做 mixing 啊。 因为唔可以加微晶，我哋俗称叫微晶嘅嘢。 系啦，即系就同我哋享受角度唔同。咁就有呢啲分別，所以其實你去到買耳機都係同一個道理啦。 因為小弟咧揀耳機啊， 靚 喺過去嗰十年啦，我諗主要都係兩個嘅大方向嘅。第一個大方向靚 合理， 例如啊，而家手頭上擺咗喺出邊，手頭上嘅藍牙耳機咧， 係咪仲有開瓶器嗰個啊？ 冇错啦，有一个咁，当然佢靓，同埋佢可以有得开啤酒樽啦。咁所以我就即刻买咗啦。就算啦，上次唔小心跌咗一个啊，第二日都要即刻买翻，因为真系可以攞嚟开啤酒，好紧要。 一提我买几多钱啊？再买嘅时候， 四五百蚊嗰啲咯，系咯。 因为后屘我见到，谂住我唔记得你 送俾我系嘛？ 唔系，我谂住你买贵咗，买平咗嘛？我惊你。 好啦，咁跟住之后，另外而家用紧，仲有个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嘅。藍牙耳機啦，咁再之前嗰個咧就係一個特別版有條龍喺度嘅藍牙耳機，所以小弟啊，大部分嘅耳機啊，都係取決一隻字， 靚， 睇落去靚就得噶啦。因為我係嗰啲俗稱叫木耳嘅人，即係有啲人話條脷唔識分咧，有個 terms 噶嘛。识分嗰啲叫皇帝脷， 系啊，我就记得皇帝脷啊，我就唔记得相 分 咩。 但系如果你耳仔唔识分嗰啲叫木耳， 系 系啦，即系好似一嚿木咁样分唔到， 冇反应嘅。 好啦，第二个方向，小弟啊，咩唔多，朋友最多，而喺呢个电台最多嘅朋友喺边度嚟啊？唔喺二台嗰度嚟，喺二台冇咩朋友。 我知， 系 请啲相朋友， 冇错啦， 全部都玩 headphone 嘅， 冇错啦，好多我哋俗称喺电台一啲技术人员，我哋可能即系称呼做 PCCW 嘅technician 哥哥啦，咁啊即系小弟有以前经常喺度工作嘅时候，会同佢哋倾偈啊，咁样咁咪会问佢哋有啲咩嘅好牌子推介咁样，咁你问我咧，佢哋因为做佢哋真系有时可能帮手做 mixing 啊，做一啲音响工程嘅嘢咧，佢哋识嘅嘢咧。 真係比起我哋識嘅多嘅， 多好多。 再加上咧，佢哋有好多嘅呢度，尤其是港台呢個廣播大廈有幾位師傅咧，真係有玩開耳機。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去問佢嘢嘅時候咧，我就同佢講嗱。我係想某個級數嘅，嗱，即係例如某個牌子咪有分咩215啊、315啊、415啊，定唔知525咁樣噶嘛？你知道我講邊個牌子啦？好啦，咁我話嗱，我得呢個 budget 嘅啫，但我想喺度215嘅級數喎，咁樣 有冇其他替代品？係 啦，有冇其他替代品？咁佢就話嗱，呢個咧就唔知咩動鐵，又唔知咩動圈，咁由個 base 就重啲，咁由佢就係教識我咧咩叫 monitor 同埋 Speaker? 即系 headphone，即系嗰个你啱啱讲监听器同埋耳筒或者喇叭嘅分别啦。因为佢有同我解释，例如某几个牌子，例如 B 字头嘅某几个牌子咧，个重音咧、低音咧系好劲嘅。 系噶， 你听落咧，你听一啲好劲嗰啲 rock 啊或者剩，你会觉得哇好 正啊， 好 hyper。但其实加得好劲嘅，咁佢哋行内人士咧系麻麻地嘅。咁佢哋咧就話某幾款嘅耳機就有個監聽嘅效果就會做到。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會有啲可能叫做玩埋嗰啲叫咩音樂播放器啊。 哦，連埋部機一齊。 連埋係啦，連埋可能有啲叫音框啊，或者叫佢哋會特登買部機聽歌。即係例如我哋而家聽歌，我哋咪攞電話聽咯。但佢哋唔係啊，佢真係要買部音樂播放器嚟聽嘅。好啦，未完，佢有時連條線啊。都好執著，即係究竟入面係唔知咩金啊、銅啊、定鐵啊、定銀啊嗰啲，我唔識分啦。 聲嘅傳導就唔知點啦嘛。 所以咧，我每次都係同個師傅講：嗱，我得呢個 budget 嘅啫，我啊想做到咩級數？唔係，佢唔會話咩級數嘅。佢問：咁你攞嚟做咩啊？我話聽歌咯。我知你聽歌，聽咩歌先得㗎？嚇，聽歌咪聽歌咯。我點知聽咩歌啫？聽 陳奕迅同聽周杰倫有分別啊？ 聽前啦，係啦，我和你咁樣，我想聽得開心啲咁樣。咁應該揀咩啊？咁佢就會大概分析下究竟你係聽流行曲啊、古典啦、 搖滾 啦、 爵士啊、 jazz 啊定點？咁佢就會分析邊個好啲。咁又就會同埋你哦，你配埋呢條線咁樣，咁啊成套嘢450蚊有走。 你個姿勢好似一個睇信啦， 好似一個睇信咧， 一個人啦， 係啊，咁樣，所以我真係好多時都係問嗰啲睇信應該買啲咩啊，做啲咩啊，同埋我有問過佢煲唔煲機呢樣嘢，因為喺業內佢哋有樣嘢叫煲機噶嘛， 係啊，買翻嚟之後煲下， 唔係煲機喎，係煲機喎， 唔使開火噶喎，個煲， 哇！ 自己讲完就 好啦，咁我又问过一啲师傅嘅，咁咧佢就话嗱嗰位师傅啊，唔开佢边个啦，咁佢就话咧以前咧嗰啲线咧，因为佢出厂嘅时候咧未做到咁劲啊啲技巧，即系技术未咁纯熟，但系佢话呢几年或者而家啲地即系去到好纯熟，基本上都冇咩要煲嘅可能性，深一乎佢话哦，可能好多人都煲，对于点煲又有好多唔同嘅专业讲法或者成。咁佢只係同我讲一句，而家技术好好㗎啦，唔使啦，再加上你对耳仔呀，你都係分唔到㗎啦。 呢、這个 阿一哥嗱咁嘅语气㗎嘛，啲睇啲相阿一哥 你都讲到咁啦。 係唔緊要，450听你话，听日即刻去买。结果嗰段时间同啲睇啲相好熟。好似買咗5-6個耳機翻屋企， 我見啊，你嗰陣成日都喺度講噶， 係啊， 又到我噶，跟住有啲好熱心嘅同事正話嗱，屋企有曬幾款，攞翻嚟你慢慢聽啦，咁嗰啲 啊，呢度香港電台、啊、，VRA Family 啊嘛。 在兜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套想不似是吗？这 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泊于四周，同情没有我。